广泛采用的药物有助增加在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之后病情严重患者的存活率。专家进行大型测试，研究能否利用现有的药物或者疗程协助治疗新型肺炎患者，发现一种低剂量类固醇可以令使用呼吸机的患者死亡风险降低三分之一。至于要用氧气治疗的患者，死亡人数可以减少五分之一。该药物用于治疗一系列的发炎症状，包括关节炎、哮喘和某些皮肤疾病。研究人员说，假如英国最初出现疫情的时候已经采用该药物，可以挽救5000人的生命。又指该药物普遍和不昂贵，今次发现有助贫困国家治疗国内患者。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是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21点，升77点，总成交金额80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15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50元，升1.2；美团点评172.9，升9毫；中芯国际21.8，升4.5；阿里巴巴217.2，升4元；山东黄金21.4，跌6.5；小米集团12.52，跌3.8；中国平安79.2，跌6毫；港交所293.8，跌2元。粤文集团49元，升3.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742，瑞士法郎8.159，澳元5.346，加元5.729，新西兰元5.006，欧元8.7463。每百元对港元7.2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74。日经平均指数报22455点，跌126点。港金现价报1598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7美元，卖出1728.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接近东山台。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空中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的交通都是繁忙的，车龙排到近丽业街。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近白沙湾码头。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佐敦道因为路面维修，而家去海旁方向近住连翔道的第三四线仍然是封闭。另外佐敦道反方向去返加士居道近住连翔道的慢线亦都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返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马鞍山路欣安村去西贡和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港

无如果，我的心思躯壳永远全部赤裸。如一能如歌，能如今，我一伸手抱住我。 先嚟到下昼嘅三点十四分，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先问你嘅有 Sensor Acapella。新嘅呢只嘅派台作品， 我一伸手抱住我。 作品名称叫做《我一伸手抱住我》，可以陪伴你度过好多惊涛骇浪嘅情绪嘅。 请把那些意识停下，到处无尽沉溺。可惜那些记忆还是重播，动体无力。也许那些痛楚过激念旧，无法平息。只感觉到那些往昔气息，永不作息慨叹命定。无奈人生辗转反复也孤零，寥落难堪孤寂。沉没人海终不可超脱的灵，留在黄土凋零。回望这 到呢只嘅派台作品，佢哋嘅名字叫做《逆流》。 请把那些意识停下，到处无尽寻觅。可惜那些记忆还是重播，当体无力。请把那些意识停下，到处无尽寻觅。可惜那些记忆还是重播。 新嘅派台作品《日晨》，如果你都觉得人生系身处一段苦海当中嘅话，啱啱呢首歌就同你讲点样同自己嘅情绪去到共处。至于呢首歌就系同你讲你嘅原生家庭点样牵动你嘅情绪。 亲密是散到命运里不可见。

之前你认识佢哋就系 Robin and Candy 啦，而家咧你要改个称呼啦，因为咧佢哋即将都会有一啲唔同嘅单飞嘅发展啦。嚟自 Robin 有新嘅呢首派台嘅作品《Lost Forever》，都可以当系一首情歌咁去听嘅，就系你同佢一齐面对呢个世界咁灰暗嘅时候，都可以喂，不如我哋一齐离开，行开一下。最跟住呢首歌咧，就系可能你会觉得系啊，你有一个主导权，就系你可以离开呢个世界一下。但系呢首歌话俾你听，唔一定嘅，因为呢个世界可能都系同时间离得你越嚟越远。新满钟之前咧，就系一首嘅作品，就系反思一下你同呢个世界之间嘅关系。嚟自 Percy， 无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一名女设计师在社交网站转贴警员和其家人的个人资料，违反法院的临时禁制令，在高等法院判监28日，缓刑1年。法庭考虑被告财政状况之后，下令他需付30,000元讼费。涉案警员表示，每日最少收到20个滋扰电话，在街上被人认出和谩骂，妻子都饱受失眠折磨和害怕被人认出。两人之后到外国暂避和居住在安全屋3个月。法官认为女被告诚恳道歉，从一开始被警方调查时已经充分合作，考虑到被告适时认罪并深感后悔等求情因素，判监28日，缓刑1年。教育局表示，去年6月至今年5月，分别约有10名专上院校教职员和100名中小学教职员涉及社会事件被捕。因应已审结的案件，暂时未有注册教师取消注册。教育局回复立法会议员的书面质询时表示，如果被捕的注册教师被起诉，无论是否定罪，局方会根据法庭文件和所掌握的资料审视教师有否涉及失德的行为和检视教师注册资格。教育局又表示，去年6月至今年5月约有2000名专上院校学生，以及约有1600名18岁以下，相信大部分是中学生和几名小学生，涉及社会事件被捕。全国人大常委会听日起1年3日在北京开会，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暂时不清楚会否讨论港区国安法，但公开的议程未有提及，他不清楚会否增加有关议程，到北京之后才会知道，亦都难以评估增加议程的机会，因为需由人大委员长会议决定。对于人大法工委指年度的立法工作计划增加了加快制定香港维护国安的相关法律，谭耀宗在机场出发往北京之前表示，法工委首先要提供条例草案，有需要就尽快开会或者加开会议，但暂时不清楚有关情况，只是知道法工委应该积极同全力做好有关工作。被问到是否有机会在今个月底再开会，或者在7月之前通过法例，谭耀宗表示，至今未收到正式通知。南韩统一部长金炼铁决定辞职，为近期的两韩关系恶化承担全部责任。去年4月上任的金炼铁在中央政府首尔办公室对记者表示，上周已经向青瓦台总统府表明辞职意向，又说深表歉意，因为未能够满足国民对朝鲜半岛和平和繁荣的期望。北韩炸毁开城工业园区内的两韩联络办事处大楼，又说将会在金刚山和开城工业园区部署兵力，以及在南北韩边境地区进行军演。青瓦台今日早上表示，北韩劳动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非常无礼，而且缺乏常识。南韩国防部警告，假如北韩采取军事行动，必将付出应有代价。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嘅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嘅2-3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26点，升185点，总成交金额90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20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1.4，升2.6； 阿里巴巴218.2升5元，美团点评172.3升3毫，中芯国际21.75升4毫，小米集团12.54跌3毫6，山东黄金21.4跌6毫半，中国平安79.75跌5仙，港交所294.4跌1.4，粤文集团48.9升3.8，建设银行6.24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33，瑞士法郎0.949，加元1.352，人民币7.089，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7。日经平均指数报22,455，跌126，港金现价报15,980，跌3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6.32美元，卖出1,727.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常悦道对开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启福道桥底，咁亦都影响到咧九龙湾常悦道同埋宏照道等等一带嘅交通咧，而家都系非常繁忙噶。就喺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常悦道对开有意外，龙尾启福道桥底。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近纪元。咁而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咧，龙尾喺丽业街。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荃湾嘅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去城门道方向，近住荃湾港铁站嘅慢线仍然系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路欣安邨去西贡，同埋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ce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六月新一分， 风骚快活人玩得好认真。 我哋风骚大点唱真系好认真噶，啲听众咧会手写点唱，仲 fax 嚟俾我哋，点可以唔认真读咧？ 内容又认真，唔单止佢哋屋企人嘅纪念日啦，佢哋连我哋三个同埋香港人都记埋一份噶。 所以你哋嘅点唱我播唔到，都会唱俾你听。 认真啊，你觉得人哋真系想听你唱咩？ 想知我哋点唱有几认真，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芬莲、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认真啊！ 1872388 call 我。 So dumb, 音乐 we listen to you every day. So dumb, 音乐 I like the song that you just played. No matter if I'm having a heartbreak day, or just a beautiful sunny day. 请嚟有四位朋友啦，咁佢哋有一队嘅乐队啦，咁先前咧其实就喺一啲唔同嘅 showcase 咧见过佢哋有演出噶啦，咁然之后一路就啊几时会有歌派嘅咧咁，咁啊嚟到2020年咧，佢哋终于有第一首，终于系广东歌添、啊，因为之前唱好多都系英文嘅作品嚟嘅，佢哋 ROOT，Hello 你哋好 ，Hello。 其实你哋四位咧，佢各自咧可以介绍下自己先，因为咧好多名字你都认识嘅，其实 系啦，即系大家以为系一个新晋男团，其实唔系 嘅。系啦，我哋由阿杜先 ，OK， 我系阿杜，我系弹琴嘅， 系苏道哲， 我系唱歌嘅 Jane Curious 阿水， 系 我系弹吉他嘅 Trevor， 我系打鼓嘅王子瑜。耶！ 点解会咁鼓励呢？ 系 并唔系因为佢有咩，佢就咁讲真系有啲特别嘅。因为子瑜咧系台湾八三幺乐队嘅前鼓手嚟嘅咁样。咁头先咧佢系完全呃到晒全世界。 系 因为你唔觉得讲得好好咩？ 讲得好好啊， 系咪啊？ 我也只会讲这句话而已。 是特意为访问练习的吗？ 对对对对对。 哦， 佢特登为访问练嘅，几有诚意啊！ 喂，但我想知咧，你哋四位咧，即系其实都系非常之有经验同埋好出色嘅音乐人啦。点解会突然间组成为一队乐队 ROOT 嘅咧？我想问下。 其实一开始因为大家其实都识得龚志成嘅，咁然之后有一次龚志成就问：喂，你有冇兴趣介绍个朋友俾你识 ？Trevor， 咁不如你一起去。做一個 crossover， 然之後做一個 performance 啦，喺自由約。咁我哋就去做咗呢件事。咁喺嗰短短嘅幾個月嘅認識，大家一齊寫歌啦。咁完埋嗰個 show 之後，覺得喂，雖然個 show 完咗啫，不如我哋繼續 carry on 去 develop 我哋呢個 project 啊，咁得意。你又做緊一啲我未做過嘅嘢，我又做緊一啲我未做過嘅嘢。咁然之後咧，咁既然開始咗，就要湊齊腳啦，冇理由淨得一支吉他同一個人唱歌。咁我哋就揾咗蘇道哲啦，同埋阿黃子瑜一齊嚟玩。咁就組成咗而家嘅 ROOT。咁其實個名字就係 running out of time， 因為我哋真係冇乜時間，冇乜時間見面啊。 其實你哋四個都好鬼死忙㗎喎。 係啊， 係咯、啊，即係你入嚟 tour 又好，你做自己 project 又好，幫人哋做歌又好，好多 click click 嘢。你哋平均係幾耐時間可以聚埋一齊？我哋夾歌。寫歌做歌咁樣 好少，真係好少，但係好在現今科技嘅幫忙啦，咁所以我哋可以用好多唔同嘅軟件見面或者傾偈啦。 OK， 所以對上一次真係四個人同時間出現喺同一個場合， 上個禮拜做訪問嘅時候咯。 OK， 最多近排嘅事啫， 都係為咗宣傳呢首歌 係咯，同埋之前係因為都係英文歌多啦。咁嚟到今年係決定，咦，不如做廣東歌啦？有冇特別原因㗎？其實 呢首歌我諗我哋做咗用咗差唔多半年。时间去到而家出街嘅，因为系始终第一首嘅我哋嘅广东歌，亦都系想去定一个方向，到底我哋呢个乐队想做啲乜嘢，所以就比较花多少少时间啦。咁但系做咗啦，咁见反应都。OK 啊，都咁我哋我谂信我自己写中文歌词同唱广东话嘅信心大咗少少啦，咁都系多谢阿杜咯。 系阿杜点样导佢去做呢单嘢啊？我想问下， 即系佢哋几个太劲啦，佢哋几个太多嘢可以玩，同埋太多可能性啦，咁啊逼发下佢哋啲潜能出嚟咯，咁啊冇框啊，即系天马行空咯。因为我哋平时本身即系。對於工作方面已經有好多唔同嘅限制，或者有啲慣性，或者有一啲習慣。咁可唔可以呢隊 band 係反而一個空間、一個地方俾我哋擺一啲工作以外對音樂嘅慾望抌曬落去呢度咧？無論想講嘅 message 又好，想玩嘅音樂又好，想玩嘅 drum solo 又好，可唔可以放到一隻歌？如果只歌係只 pop song 嚟嘅咧， 係 好簡單。我亂講翻頭先嘅 drum solo 已經係，即係好少可以喺只 pop song 有一啲咁多音樂性嘅嘢可以擺曬入去咯。甚至乎阿水喺佢 focal 上面玩嘅字、玩嘅讀法入面加嘅任何一粒字，其實我諗平時嘅工作過程都唔係咁容易可以放到佢出街嘅、始終係正常嘅嗰件事放唔到出街。咁但係正因為我哋坐埋一齊願意玩呢隊 band 嘅時候，咁就可以爽玩啦。 咁頭先就去 drum solo 啦，交俾你啦，交俾你啦。 你只係講緊你啊嘛？ 我前面都係聽得懂嘅。 但是他們說得很快，佢講好快，你但你都聽得明嘅。 OK 啊，因為他們平常都這樣對我。 所以其實你哋冇顧佢感受、 啊。我們用音樂溝通嘛、 我們用情感交流。 但譬如頭先提到個 drum solo 咧，譬如今次問阿子瑜嘅話，其實我完全冇理佢嘅感受啦。 我覺得佢明白啊。 譬如你自己有冇啲咩嘅音乐上面嘅欲望，希望可以透过 ROT 去到真系发展出嚟、嗯、 Eric 讲嘢慢好多， 慢咗噶。 谢谢谢谢。系，因为其实这个团有趣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嘛，就是因为其实平常都工作，其实我们音乐都有一些目的，比如说要满足一些工作的场合，可能是要做演唱会啊或者什么。但是这个团就是做自己。其实这首歌为什么会有 drum solo？我们也没有编啊，因为我就听到哦，好想做一些 solo， 那干脆就这样好了。 是 对啊，所以其实这个团你说什么愿望，其实我就觉得就做自己吧。因为我们四个人，其实 ROT 其实你真的说它也就是有点根的意思嘛。 嗯， 那每个四个人的不同的根，但凑在一起就是成为一个 ROT， 就成为我们的精神。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就做自己，做最真实的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团，我觉得最棒就是，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我们可以都做自己的样子。然后呈现出最纯粹的自己 ，OK， 纯粹的这个乐队的感觉。 但是呢，四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嚟噶， 咁同埋仲要你想，我就俾你摆入去呢件事，其实都几包容性。 中间系啦，中间系大家真系好夹，定系其实都有需要大家去磨合的地方嘅。其实 系就系我哋有一个角色嘅， yeah. 即系当我哋喺 ROT， 我哋四个人嘅时候独立，就系、是、一个乐手，去贡献我哋自己能力里面可以做到嘅所有嘅 option 啦、 嗯， 同埋。即係同埋俾個 the best option 出嚟啦，咁、 yeah. 然之後，但係最後一定其實係要有一個人點樣去將所有最好嘅嘢去篩選同整合，咁、所以阿杜反而係一個人要分析兩角咯。 Okay. 即係當佢喺個琴嘅時候，佢就係一個琴手，但係當佢褪翻出嚟揸翻住個 mouse 係嘛，做翻監製嘅時候，佢就係要去做篩選咯。所以你不如你自己講下， 我講啊，其實冇啊，其實我只不過係。將佢哋所有最好嘅擺埋曬一齊嘅，咁最關鍵其實最緊要好聽啫。所以 so far 其實我覺得唔係好難，因為佢哋我哋坐得埋一齊，大家都應該欣賞大家嘅能力， yeah. 大家中意嘅音樂，大家彈出嚟嘅嘢，所以其實係唔係好難嘅。老實講， 因為佢哋整嗰啲嘢，其實我 so far 都覺得其實好多都用得嘅， 知 得邊樣好啲咧，邊樣夾啲咧咁嘅。 OK， 但我更加有興趣，譬如問阿子瑜咧，你同三位即係香港嘅音樂人咁樣去到合作，你咪發覺啊，同台灣嘅音樂人有啲唔同嘅地方，可能做嘢嘅方法又好。诸如此类咁样嘅，其实 香港就比较有效率嘛，所以我们 做任何事情都非常有效率，所以没有什么情感啊，有情感，但是就是快速的交流，所以 running out of time， 我们就是尽快的，就是比如在一两个小时之内，让我们的情感就那个完美的碰撞。 哦， 对，但台湾的话可能就慢一点，文青一点，喝一杯咖啡，喝完以后说，哎，今天结束，那我们明天再约一下。对，香港就不太一样。 OK， 你从我们玩音乐，你就知道香港的恋爱是怎么谈的，就快一点。 我有时候还是会慢一点的。 对的， 该慢的时候还 是慢。感觉到， 搞到吓亲佢，唔中意香港女仔，冇得咁快。 我唔得噶，佢结咗婚噶啦，唔使谂噶啦，唔使谂。 咁好啦，又問阿 Tarifa 啦。咁你係先前其實係主要都係爵士嘅吉他樂手比較多啲係嘛？ 係啊係啊，我阿 Min 好多人我諗會比較熟悉我，就係做得多爵士嘅嘢啦。 嗯。 咁雖然我其實都做好多唔同嘅嘢嘅，咁但係但係我嘅根啦就係爵士樂啦，係啦。 O、okay, K， 但係之前有冇夾過其他嘅樂隊嘅？我想問啦。 如果真係一隊 band 啦、我哋叫，我諗都係。唔計中學嗰啲啦，細個嗰啲。 哇，佢咁亂，我反而好奇你中學教嗰啲 band 係彈咩噶？ 我有彈過琴啊，彈過吉他。 哦， 但係連 我但係都係肖邦嗰啲嘅。 咁係玩咩？我就想問咧，中學你夾咩㗎？ 係咯，即係夾嗰啲歌。 咩都玩過㗎。 講啦。 Rock band 又有。 哦。 我夾過到 Dream Theater cover band。 哇！呢啲。哇！佢估你唔到喎。 十六岁嘅时 候，哇！十六岁玩 Dream Theater， 系咯，但系弹 keyboard 同而家个路向好唔同喎、啊。我想话， 阿杜而家系让个位俾你弹 keyboard。 OK， 我哋整 heavy metal 啦之后。 Let's do it again 。真系冇人知嘅呢样嘢，其实 系 讲出嚟。 但系最后点解会系选择咗 jazz 系你嘅主要做嘅部分呢？ 哦，咁因为嗰时即係十六十七歲都係開始聽好多唔同音樂， yeah, yeah, yeah. 就好中意 jazz， 咁就決定咗去美國讀咁樣。 哦， 咁一走就都走咗成十幾年， 係 啦。咁就一路就當個 jazz 係我嘅即係最重視嘅一個音樂元素啦。 咁今次夾 band 感覺如何啊？即係隔咗由十六歲之後都冇乜夾 band 啦。 唔係，咁我哋有好多 jazz band 嘅，即係但係一個真係一個獨立樂團啦。咁、 yeah. 呢一種。 我係比較少嘅，亦都所以其實我係好想我同阿水講，喂，我成日玩埋啲地方咧，都我想玩到啲 outdoor music fest 啊，喂，帶我去玩啊！ 而我就同佢講，喂，唔係啊，我諗住同你夾 band 之後係可以入文化中心嘅，你搞咩啊？ 跟住我哋就可以 最后两边都去唔到咯，大家就成日坐咗喺 band 房， 就喺文化中心条梯啦。 我就喺度问佢，喂，又话喺文化中心嘅，佢又问我吓，唔系有音乐节嘅咩？我吓。平时你会讲 ，Hey girl， 但如果广东话会点？喂，女仔。节奏开始变慢，你我街中去玩，让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两脚不想贴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Love is all around， 张开这对手，紧握这对手。It's all around， 跟着我吧，解开纽扣，跟我走，人人随身后。跟着我吧，一起伸出这对手。When love is all around， love is all around。直到天色暗淡 ，Mary goes round and round，Love is all around。爱，你识爱咩？没有空间距离 ，Come on let's get away。这里花开遍地，快把种子竖起。Love is all around，round，round，round。喂，爱，你识爱咩？女仔，喂，听我讲啊。啲人咧，平時咪會講 hey girl， 但如果廣東話會點？喂，女仔。跟上我吧，解開紐扣，跟我走，人人隨身後。哇，個個都跟住我嘅。跟上我吧，一起伸出這對手。When love is all。始变慢，你我街中去玩，让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两脚不想贴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Love is all around。 喂，但雖然係一個幾講求效率啦等等，但係頭先都提過啦，呢首歌都用咗成半年嘅時間去到製作，中間係時間係花在。 我諗係因為始終個 demo 一開始嗰陣時候其實係英文嘅。 Yeah. 因為我自己寫歌一定係最容易諗 melody 就係、是、求其塞咗啲英文歌詞落去攝咗佢先啦。咁所以當我俾阿杜聽嘅時候，阿杜就可能佢會覺得希望可以填廣東詞。 Yeah. 第二希望可以做得返英文嘅嗰個氣氛同埋嗰個 vibe。咁呢一樣我諗係大家喺嗰位棘得最耐囉、因為原來係好難真係。 嗯，同埋音樂嗰邊，即係我做後期嘅時候，其實都需時嘅。即係整理資料，雖然過程唔難，但係我要決定呢個係一個 final product， 其實係要時間嘅。即係 OK， 我可能整咗幾個版本，幾個都好喎、啊。我真係要揀一個 OK 呢個落去 mix 啦，咁咯。係咯，就搞咗半年啦，所以。 哦，咁而家同時間其實有冇其他歌係製作中？ 有，我們其實已經寫好了一些了。 跟你做完訪問之後，我們回去今天約到時間，所以我們會夾下。 咁难得 系咪？咁难得见面系啊， 仲攞两个钟出嚟啦。 因为仲要呢排子瑜其实系一嚟亲香港，佢就要14日自己匿埋，然之后先见我哋一次咁，然之后又翻翻台湾又14日隔离咁样嘅。哇！佢2020年系冇咗半年嘅时间嘅，佢系。 但系佢有好多时间自己独处啊。 好惨啊！同 你老咩？跟我老婆一起啫。 哦， 早生贵子，早生 贵子。你去哪里都带着你老婆的？ 对。 你听唔到咩？ 听唔到啊！ 早生贵子啊！佢系中文。咁你又听唔到， 怪招呼客人。 但的而且确呢一首歌咧，系我系觉得系 break 到好，因为佢系广东歌啦。咁因为大家都觉得广东歌系有一种 format， 又或者成日有一种迷信咧，有啲曲风摆落去广东歌咧唔 work 嘅，做唔到嘅，好唔 pop 咯，诸如此类。但系佢哋证明到一样嘢就是，喂唔系，其实个可能性喺度，睇下你肯唔肯花时间去 explore。 每一次都我即系例如，其实人间有爱之后，我哋都喺度开始紧 develop 一啲新嘅歌啊嘛。每一次做紧嘅时候，我都会好。有啲懷疑嘅眼神望咗一度啊！嚇，真係咁都得，即係例如話為女仔咁樣，人間有愛咁樣，你都可以擺落去。我因為我接觸呢個圈比較少啲，即係一直都係喺外面外圍。咁但係當阿杜去做，佢話俾我聽，你信我啦，我日日都收啲咁嘅歌詞，日日都聽啲咁嘅歌。我突然之間聽到，如果有呢啲獨白，我反而覺得有啲嘢可以刺激到我。 同埋係有一種幽默感喺中間。 其實咧，一開始嗰句咪 Hey girl， 如果變咗女廣東話變咗女仔係點？喂女仔係點咧？其實已經係一個 statement 嚟嘅，我覺得即係 for 對 band。OK， 而家我就係展開。我就想试下你哋觉得唔 OK 变广东话会唔 OK 嘅音乐，变咗广东话会系点咧 ？Even Hey Girl 变咗广东话会系点咧？其实系 work 嘅，咁其实你会记得嘅，即系呢个 我就问 work 咩 ？work 啊，真系 work 系啊，同埋嗰句嘢，其实嗰下系即兴嘅一句嘢。其实因为当时录咧系阿杜话，喂，不如你试下咧，我因为本来录紧呢个 Hey Girl，Come on one more time， 咁但系佢话不如你试下用广东话做翻同一样嘢，咁我就望，我系隔住块玻璃望住。佢開始咗個音樂，佢就話：喂，咧嗰啲人咪成日講 Hey girl 嘅，如果用廣東話會係點嘅咧？喂，女仔，其實係真係同佢講緊嘢嘅，但佢就決定剪咗呢一句係成首歌個 intro， 咁係咯。 中啊， 系啊， 系啊，因为你周围之后嗰啲咩 Love Is All Around， 你变翻做广东话， 四围喺周围，呢个就系佢嘅，系啊，周围都系爱， 系咯，我觉得就系中间有呢一种少少嘅幽默感， 因为佢叫我即兴，我系个转数唔够快，我直接将啲英文变翻做中文，所以连个 grammar 都错埋啊，周围都系爱咁样， 系，喂，咁所以嚟紧会唔会继续都系朝住广东歌？嘅方向去到做 ROT 你哋嘅作品， 会啊！我屈咗佢哋应承我玩噶啦， 咁同埋我都叫佢哋喂，咁你音乐性再强啲啦，因为我想大家唔好太集中喺个歌词，系啊，即系俾多啲时间我练习下，越写越好嘅可能会，但系你哋嘅音乐性强啲，等大家唔好太专注。即系如果笑完个歌词都仍然都觉得诶呢首歌系有价值噶啦，系咪？ 有啊，有种窝心喺中间。但系最后我想知啦，嗱，因为团员入边有三位香港嘅朋友啦，咁所以即系佢哋可能对广东歌有一定嘅认知或者自己 favorite 嘅啲咩啦。咁嚟自台灣嘅代表，我想問下，譬如你對廣東歌嘅概念，啲 概念 係啦，你對廣東話嘅概念，其實你係覺得啊，你聽開啲咩廣東話，你對廣東話嘅認識係點噶？ 如果有一天， 我係劉德華。如果有一天， 唔係因為佢咧都有做劉德華演唱會。 哦 咁佢咧本身開始嗰時有啲擔心嘅，咁我哋就講曬俾佢聽，我哋識嘅劉德華歌俾佢聽。 哦、oh,，OK， 所以我的廣東話的印象可能都是那個經典的 Canto Pop。 所以對於佢嚟講，應該個枷鎖係最細嘅，因為主要我都係嚟玩音樂嘅啫。 我在這個團裡面，我只在意那個每一首歌我可以 drum solo 這樣就好。 咁所以阿杜，你只要系有一个嘅 drum solo 安排嘅话咧，佢就玩到开心啦。 OK， 唔会噶，唔会噶，阿杜就会逼佢跳出 comfort zone 就系嗱，呢首冇 drum solo， 系啊，即系你唔可以成日都迎住有呢样嘢可以 back up 你。 你唔好以为你一定有得揸鼓棒， 系啊， 可能系打非洲鼓咧。 哦，变咗做 percussion 嘅嘢。OK， 喂，咁所以听得出就系佢哋嚟紧喺音乐上面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实验啦，同埋一啲系疯癫啲嘅谂法摆喺中间嘅。咁我几期待希望可以快啲听到你哋继续有你哋嘅新嘅广东嘅作品，非常之有趣。咁啊，今日多谢晒 ROT 介绍咗佢哋第一首嘅广东嘅派台作品《人间有爱》，多谢晒你四位 ，Thank you。 如果有一天，战争与饥荒充斥全个地球。 别害怕，你心我心，手与手连成一线，为你可奋勇，好朋友。 未落实之前，相关的部门可以安排有关的用地作政府临时用途，或可供非政府机构或社会企业申请使用。巴西在24小时之内新增近35000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创单日新高，至今超过45000人死亡，全国累积超过920000人确诊，全球第二多，仅次于美国。巴西国内感染率冇放缓的迹象，专家估计到今个周末累积确诊个案将会突破100万，形容巴西已经成为最新的疫情中心。报道话，巴西进行的病毒检测次数不多，实际的确诊数字可能更多，但在总统博尔索纳罗施压之下，主要大城市即使仍然处于疫情的高峰，依然要重启经济活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的部分时间阳光，今晚大致是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92点，升147点，总成交金额994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20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51.6，升2.8；阿里巴巴217.8，升4.6；美团点评172.6，升6毫；中芯国际21.65，升3毫；小米集团12.5，跌4毫。山东黄金21.25，系跌8毫。港交所293.2，跌2.6。建设银行6.21，跌1仙。友邦保险71.95，升1.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728，瑞士法郎8.167，澳元5.352，加元5.73。新西兰元5.008，欧元8.7361，每百元对港元7.2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68。日经平均指数报22455点，跌126点。港金现价报1598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4.49美元，卖出1725.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系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有交通意外，第二同埋第三线系封闭咗噶，龙尾已经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富荣花园。重复一次啦，就系、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第二、第三线都系封闭咗，车龙已经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富荣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水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是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一些。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的，龙尾近兆辉台。 而在九龙方面，较早时伟业街去黄大仙方向近住上月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比较车多，龙尾过了牛头角港铁站。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那段都是车多缓慢的，龙尾在九龙面粉厂。坚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马鞍山绕道欣安村去西贡，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啦，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嘅姿势，安排小休，同埋多做伸展运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话要离身，唔系唔记得歌词啊吓。 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期盼逆转当天在一起，挨坏了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处起，才怪日月如飞。 Kenny 话拍 MV 嘅时候咧，有一段令佢一时感触，唱唔到落去嘅。但导演就话唔介意，甚至将捕捉落嚟嘅真感觉放咗落 final version 入边。所以见到 MV 入边 Kenny 有一下咪唔到嘴，记住佢唔系唔记得歌词啊。 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 作曲编曲监制都是陈子龙，填词有巴士，上榜四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一位，关智斌《日月》。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我成日讲我自己少女系真系好冇说服力嘅，真系 冇啊！阿婆仔帮你吸痰啊， 可唔可以安慰一下我？系咪冇啊？算啦，好，今日即系要介绍一个好后生嘅歌手啦，好啱我嘅身份去介绍。之前我哋介绍陈娴静啦，咁我就同大家介绍佢系政治大学嘅一个黑人音乐社出嚟噶嘛， 系啊， 即系佢系即系参加大学嘅社团啦， 系。 咁但系其实呢个社团咧，都真系必须要讲系卧虎藏龙嘅， 系。 咁都的而且确系为台湾乐坛咧送上咗好多新鲜嘅一啲嘅。rap 嘅人才 ，OK， 咁之前我哋都有讲过，其实今年咧台湾新人咧唔知点解八成都系唱 hip hop 同埋 rap 出身啦，即系主要都系呢啲曲风啦咁样，咁于是乎咧就变成嗰个竞争真系好激烈啦， 嗯， 咁年龄上又会有啲差别啦，有啲系直情可能系大学啱毕业嘅，咁佢可能大学嘅时候已经喺一啲独立嘅音乐平台攞到一啲嘅fans 啦，攞到一啲支持，咁于是乎又有唱片公司就觉得。 喺而家呢個年代，即係咩都有可能嘅喎、哦，不如就試下啦，咁、嗯、有啲咁嘅機會嘅。 哦，咁都幾好啊！ 冇錯啦，我今日想介紹嘅咧就係一位咁樣嘅歌手，係佢個名咧係藝名嚟嘅，係佢個名叫做范麗珊， 范曉軒個范， 范麗珊，即係舉啊示範例子、哦、三， 范麗 三，係啊，做咩？ 中意 系咪好得意啊？咁样系啦，即系好惊你唔记得啦。咁样， 我想问，点解唔系一同二同埋四同五咧？系三咧？ 可能佢屋企第三个小朋友啦，okay, 即系好难都系咁样。 范例三 三咁样系啦。咁咧，佢出咗一只专辑噶，即系嗰只专辑入边咧，好多都全部都系 rap 歌啦。咁然之后好多唔同嘅灵感啦，有嚟自自己中学嘅老师啦。有嚟自己大學嘅老師啦，有嚟自自己女朋友啦， okay. 有嚟自自己身邊嘅朋友兄弟啦，咁樣，咁呢個題材嘅組成其實已經好大學生啦，因為佢人生經歷過嘅遇見嘅人就係呢一啲啦，咁樣，咁即係專輯名叫做《請你叫我查理布朗》。咁因為佢參加咗咧台灣一個都可以同大家介紹呢個廠牌嘅，個廠牌叫做人人有功練。 好中意呢啲名字， 好多呢啲名係咪好匪夷所思？即係唔會喺香港出現嘅名字。其實佢就係一個專門培養嘅，係好多 rapper 同埋hip hop。咁有啲係即係主流歌手，唔係主流，即係有啲會出專輯啦，但有啲可能係地下表演嘅。咁咧，佢哋就喺某一年，即係舊年啦，應該係出咗一個比賽。那個比賽就係人人新人王。 OK， 係啦。 咁声声人人有功练，咁梗系人 人 新人王 啦。咁样，咁其实嗰比赛好得意嘅，佢就系每个星期系会做一次网上类似直播咁样嘅一个比赛。咁就 系 去即兴 freestyle rap。咁呢个范例三咧，就喺当中攞到好好嘅成绩。 嗯， 即系其实咧，你见到系一步一步嘅，即系当你参加咗个大学嘅社团，即系黑人音乐社。咁咧参加咗有咗一啲嘅作品。咁又喺独立音乐圈有少少嘅名声。咁于是乎咧，独立音乐圈有个独立嘅厂牌举行咗一啲嘅活动，希望可以发掘多一啲新人。咁你又去参加攞到好好嘅成绩之后咧，就会得到唱片公司嘅垂青啦。咁样就有你自己嘅专辑嘅作品出现咁样，咁我会觉得呢样嘢咧，其实系几，我可唔可以用系几幸福嘅一件事？ 嗯、 即系其实好多大学生咧，即系佢自己都话冇谂过可以咁顺利嘅， 系， 但系就系因为有咁样一步一步一步去到嗰度，跟住有咗自己嘅专辑，其实你都未必知有下一只噶嘛、 嗯， 又或者其实依家出专辑，你谂下，就算系主流歌手出专辑都系好难噶嘛， 系啊， 但系当佢已经可以有一张咁样自己即系。就是自己創作曬嘅一張專輯嘅時候，其實我覺得，首先你好睇得出佢嘅才華啦。大學嘅時候可以自己處理一張專輯嘅當中嘅作品，咁另外一樣嘢都係，我覺得係俾年輕人啲希望，即、yeah. 係你明唔明？即係原來想有一隻專輯，想有自己嘅作品，又唔使捱二三十年，即係下下大家都話哇，而家做音樂，即係首先就揾唔到食啦，第二就係你冇二三十年你都捱唔到身。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其實對於小朋友，即係我都知道夢想係要堅持要努力捱到最後，即係呢啲計大家都明嘅。但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如果有一啲成功嘅人攞到啲成功嘅 case， 我覺得其實係有鼓勵性喺當中咁樣， 好似冇咁遠咯。 係啦，因為。即係真心二三十年中間會發生啲咩事，我真係冇人知嘅嗰種嘅感覺啦。咁樣解釋一下個專輯名啊，頭先話請你叫我查理布朗，咁點解會有呢個名咧？咁大家都知道查理布朗其實係 Snoopy 嘅主人嚟噶嘛，咁樣。 Charlie Brown 係啦，咁佢話咧當嗰個故事當中咧，其實佢係一個非常之簡單嘅男仔，同埋好善良、好熱情，做好多嘢都全力以赴，雖然成日做失敗啦咁樣啦，咁佢覺得。好似自己咯， okay. 其實自己就係呢一種嘅人咁樣樣啦。同埋啊，我想揾一張佢自己本人嘅相俾你睇。其實佢唔似唱 rap 噶，佢似文青噶，即係佢似係攞住吉他喺草地同你即係講心事嘅嗰啲男仔。 但係有種林家謙質地嘅，即係啱啱呢張相啦嚇，除咗副眼鏡咁樣樣， 係啩？ 係啦，即係嗰啲啦。我想俾個概念大家啫，係啦，咁樣樣係。 咁於是乎咧，都幾鍾意，我覺得都聽咗呢張專輯幾首作品嘅。咁我覺得我揀咗當中一首呢， 攻擊性強少少嘅，叫做野火燒不盡。 OK， 咁大家成日講到野火燒不盡咧，下一句通常就會接 春風吹又生 咯。係啦，咁的而且確呢句咧係不斷重複喺歌詞當中嘅。 係， 咁嗰種講嘅其實就係年輕人喺，即係因為大學生啦，佢想講嘅就係年輕嗰種處境啊。 哦， 即係可能佢好多堅持嘅價值同埋相信嘅一啲事情咧，會俾人當係野草，即係唔值錢嘅，冇人去重視你嘅。但係佢就係想有一種生命力喺當中，就係會被火燒，但係燒不盡嘅，因為只要有春風吹過嚟，佢哋又係會重新堅持翻自己嘅嗰個信念同埋嗰個目標啦。 同脫毛係一樣嘅，脫極佢都會生翻出嚟嘅。 我頭先開咗個咁有深度嘅。 我想件事拉底底啲啦，等大家後面啊係喎，平時我做嗰啲療程都係點啊？ 咁我又不得不講， 都仲黑色點點嘅咁。 我不得不講，你呢個比喻真係好正經。 係咧，所以我哋今日有呢個係范例三嘅呢一首嘅作品啊。 嗰個名稱叫做《野火燒不盡》。 I just like the sound of it. 哦，原来你勒索我，我不怕，就算杀了一个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野火烧不尽，野火烧不尽，野火烧不尽，野火烧不尽，春风一吹太阳升。就算杀了我，还有千千万个我，在你倒下前别忘了谁先放的火。总有天涯所有人都一起唱着手，野火烧不尽。想让我像只哈巴狗在你面前瑟瑟发抖，最好还会翻跟斗，跟其他畜生一起争宠。Hell no， 我早已摘下锁链，释放心中那团火焰，要尽情抒发所见。不想被当成动物养，那些歌词不痛不痒，打着意识饶舌的旗帜，真正值得关心的又不讲。每当有大事发生，你别妄想他们会发生，你看得见他们在扎根，看不见多少利益被瓜分。真的是够了，怎么忍受呢？多少人受着那些苦难，还没看透的瞻前顾后的，再不清醒小心跟着腐烂。二十一世纪的恶势力，不跟他走不会饿死你，我把想说的藏进歌词里，达到威权用我这支笔。 野火烧不尽，野火烧不尽，野火烧不尽，野火烧不尽。 呀呀呀，野火烧不尽，野火烧不尽，野火烧不尽，野火烧不尽。春风一吹太阳升。就算杀了我，还有千千万个我，在你倒下前别忘了谁先放的火。总有天涯所有人都一起唱着手，野火烧不尽。反抗的火苗早在心里播种，现在才发现的别怪他用力过猛。那团火焰正在燃烧，人们的愤怒水涨船高，再强的水柱都无法浇熄，再长的封锁线封不住消息。小人跟风，这世界本来就不是真空，感觉不到他们的呼吸，至少看到他们的哭泣。醒醒吧，你不是屈原，为反而反不会比较特别，风往哪吹你就该往哪倒，因为我们都是烧不尽的杂草。野火烧不尽，野火烧不尽，野火烧不尽，野火烧不尽。春风一吹太阳升，就算杀了我，还有千千万个我，在你倒下前别忘了谁先放的火。总有天涯所有人都一起唱着手，野火烧不尽。 好接 到 Master Mike 嗰首《破地獄》 都係嗰種， 即係嗰個 mood 有一種。 我覺得入面都係有一種陰沉嘅記仇咯。 哦， 因為老老實實，即係頭先同大家解釋呢首歌佢個意思啦。咁大家如果仔細留意歌詞當中嘅內容都係嘅，即係喺人哋眼中我哋係雜草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都知道自己嘅價值喺邊度，即係只要找緊嗰個信念，即係可能佢又係真係所謂社會新鮮人啦。 係， 當你 fresh grad 嘅時候，你可能面對緊嘅就係一啲好不被重視嘅狀態啦。咁當然嗰陣時唔好妄自菲薄， 嗯、 但係暗暗地加油咧，會有一日揾到屬於你嘅天嘅，即係嗰種暗暗地加油嘅嗰種嘅氣場。 哦， 好時刊哦 ，OK， 介紹啊，佢叫范麗珊。 係。 真系好易记， 我觉得有趣咧，就系有冇人解释佢自己有冇出嚟解释过点样自己个 station name 叫做范丽珊啊？ 真系好得意噶，我谂台湾咧，即系可能系嚟到香港，大家每一次讲都觉得好少啦。但可能台湾已经习惯咗呢啲好奇怪嘅独立音乐圈嘅人名啦。于是乎，直情冇人问点解。佢自己都唔諗住解釋， 係、 啊、即係你諗我哋之前介紹嗰、那個他哭泣的時候眼淚總是 Prada Prada 的 Dior 嗰首歌手咧，你諗下你點樣叫佢解釋下你個名點樣叫 Muji 九八水水 啊？ 即係你係咪註冊緊個 email 咧？請問 ？OK， 明白啦咁樣。頭先你介紹呢位係台灣嘅 新人啦，因為大學生 係啦，新人啦係咪先？算係新人係嘛？ 算咧， 算 係。 咁咧，然之後咧就係、是、我想講下咧，我成日好好奇咧，如果一個人係改一個叫艺名咧，其实点解你会选择用呢个嘅艺名嘅咧？咁样咁咧，先前我咪介绍过系，譬如 Tyson Yoshi 啦，咁然之后我就上次做访问都唔记得问啊，点解你叫 Tyson Yoshi 嘅咧？咁样 系，咁你知我哋老板都曾经问过呢个问题，点解佢叫 Tyson Yoshi 咧？ 哦，系， 咁为咗我掩饰自己唔知啦，咁我就会回佢话，咁人哋都有人改名叫 Angelababy 啦，点解佢唔可以改自己叫 Tyson Yoshi？ 几好啊，你呢个答复。咁我有一次系真系问佢，喂，其实点解你叫 Tyson Yoshi 咧？咁样，跟住佢又同我讲咯，几得意啊！嗰个故仔就 系， 首先佢话咧，嗰阵时系乱改嘅，真系乱改嘅，系啦，即系佢纯粹好好简单，佢话开头想叫 TY 咯，即系有样嘢同 T 同 Y 有关系。我话吓，点解要叫 TY 啊？咁佢话跟住原来佢本身中文名咧个 initials 咧就真系有 T 同 Y 嘅，咁所以就想忠于自己嘅中文名咁样啦，叫做 TY 嘅，费事用中文名速度啦咁样。咁啊乜叫 T 同 Y？ 咁然之后咧，佢因为原来曾经去过外国读嗰啲寄宿校噶嘛，咁你嗰阵时咧，你咪要系大家洗衫，你拎个洗衣房嗰度洗，咁咪帮佢晾起去咁样啦。咁然之后咁当阵时佢就唔会写晒全个中文名噶嘛，咁佢 TY 乜嘢就加埋你个姓咁样啦。咁啲外国嗰啲僆仔就成日问，你其实呢个 TY stand for 咩噶？系啦，因为就咁叫 T Y 乜嘛，咁系咪因为其实你个 middle name 定系其实系 short for 可能系 Tyson Tyler 咁样？咁佢都有少费事解释，即系因为你见到一个人解释，其实中文名嚟啊，中文名啊，咁样咁样好复杂啦。佢话系啊，其实叫 Tyson 啊，咁样。 随意啊！ 咁叫唔叫 Tyson 啊？咁样 OK。咁然后咧，跟住就佢就讲：咦，咁就 叫 Tina，TY 嘛。咁佢就决定：咦，咁 TY 咁不如就叫翻做 Tyson 啦。咁样，咁佢就嗰阵时谂：咁Y 咩好咧？咁样。 系。 咁然之后苦恼咗好耐，因为好难揾到 Y， 有啲咩字同 Y 有关咧？好难噶嘛。咁样。咁你有谂英文名有啲咩系同 Y 字有关咧？好难啦。 就咁谂啊！就咁諗就真係 少啲啦， 少啲咯， 係啦。咁咧結果咧，佢有一日就喺度苦惱緊嘅時候，佢就行個街啦，就見到有一間餐廳，一間嘅連鎖嘅快餐店咧，跟住就見到 唔係啊嘛， 跟住話，不如就咁啦。跟住我都幾有趣喎，即係你係睇得出。其实中间有种性格嘅，就系、是、有种 随 性啊、随意啊，咁、样样咯，有 一 种轻松同幽默喺中间。咁我觉得我几得意啊，咁样样。 有时， 跟住我原来咁样加埋做咗个 Tyson Yoshi 啦，咁就用到而家啦呢位嘅音乐人咁样。 都系。 系啦，咁之前咧其实就系喺我哋个龙虎榜咧有上榜歌叫 Growing Up 啦。咁但系其实佢最新嘅一首嘅作品咧就系同台湾嘅另一位嘅音乐人咧就一齐合作嘅，系啦，就派伟俊一齐合作嘅。一首嘅作品嚟嘅，咁啊，今日就揾嚟有 Tyson Yoshi 咁埋派伟俊嘅呢一首《忘记你》。 错，你说我给你的勇敢还不够，我不懂，也许更爱你那还不够多，失去你比我想象的还难很多。哦哦，忘记你。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据了解，选管会最快明天公布九月立法会换届选举的选举活动指引。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说，因应社会有不同声音，局方曾经向选管会反映在投票时涉关外安排，包括便利长者、孕妇和残障人士等，他希望选管会有适当安排，但否认向选管会施压，最终由选管会决定是否采纳。另外，曾国卫接受报章专访时说，如果立法会选举参选人否定或反对港区国安法立法，令人质疑是否维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他出席立法会会议之后见传媒，强调候选人资格是否有效，由选举主任因应实际情况，有需要时咨询法律意见而作决定，并非他说了算。去年底反修例期间，70岁的食环署外判清洁工罗长青头部被砖头击中死亡的案件，警方通缉多14人，涉嫌与案件有关。警方呼吁市民提供线索，并且展示14名疑犯的照片，部分人是蒙面打扮。警方表示，如果市民有任何的资料，无论觉得资料有用与否，都可以联络警方，警方会从多角度调查。警方早前已经就这宗案件起诉两名分别16和17岁的青年，他们被控谋杀、蓄意伤人和暴动三项罪名。南区区议员袁家卫说，正是跟进一名20多岁的自闭症男子求助。事主在6.12事件一周年当晚，在铜锣湾落巴士的时候被警员拘捕，期间被喷胡椒喷雾和推跌，亦被言语威吓。事主之后被带到北角警署，有4小时没合适的成人陪伴。袁家卫指出，警方是有指引识别精神上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士，质疑当晚有警员没有跟指引处理。 立法会议员张超雄话：反修例运动至今，先后有多名无能力行为人士被捕，即使在现场有社工可以充当合适的成人陪伴，亦都屡次被警方拒绝。社会工作者总会外务副会长张志伟呼吁，警方拘捕无行为能力人士之后，容许社工充当合适的成人角色，保障当事人权益。新西兰军方将会接手负责边境的检疫行动。总理亚德恩说，边境管制必须严格和纪律严明，令政府和民众安心。国防部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动用军事人员和物资。新西兰早前有两宗新型冠状病毒输入个案，是两名从英国入境的女子。亚德恩形容，当地事隔近一个月之后再有确诊病例，反映系统出现不可接受的漏洞。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的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的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81点，升137点，总成交金额1042.4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20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0.6升1.8，阿里巴巴217.8升4.6，美团点评172.4升4毫，中芯国际21.7升3.5，小米集团12.5跌4毫，山东黄金21.3跌7.5，港交所293.6跌2.2，友邦保险71.9升1.25，建设银行6.21跌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43，瑞士法郎0.95，加元1.352，人民币7.088，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12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7。日经平均指数报22455点，跌126点。港金现价报1592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1.62美元，卖出1723.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的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就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快线有意外，龙尾观塘码头。至于较早前在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第二三线的意外，啱啱清理好，封路重开，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都去到渡船街天桥近富荣花园。咁就系较早前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对开有意外，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而家车龙咧都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富荣花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来家交通暂时正常，咁就是红隧九龙入口来交通暂时是畅顺的。路面方面，在港岛狮头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慢车，龙尾牛头角港铁站。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气站一段的交通是挤塞，车龙排到近油塘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路欣安邨去西贡、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但其实呢一种随和咧，觉得点都得嘅生活态度，并唔系冇要求。反而只是在身不由己的时候跟自己说不要计较那么多，要学会放过自己。但是几随和都好，都会有觉得猛整的时候的嘛。 是故意的吗？是我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 蔡健雅作品，歌曲名称《别找我麻烦》，是觉得好麻烦的时候想听的歌。 是注定的吗？我穿上了白衬衫，那一杯咖啡偏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想见他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 不信的感觉，好想大叫一声，好烦啊！有时都会忍不住，希望可以逃离呢一切啊！蔡健雅说到爱专辑当中的作品《别找我麻烦》，如果想逃离的话。你有目的地未呢？去古巴好冇？如果而家去唔到嘅话呢，周杰伦用新歌带你去啊！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杯莫吉托，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 又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光亮的壁画，拙劣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度，你锁在蜘蛛，孤单都被征服。天主的作风，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亮起，好大的满足，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 周杰伦新歌，歌曲名称叫做《莫吉托》，是一种古巴的鸡尾酒命名啊。在这个神秘又有趣的地方，希望用音乐一起轻松一下你们。 冰冷的辣酱跟着总有摇曳，在这开封四方漫无敌，古董书摊满载时光香气，我想上辈子是不是就遇过你。喧嚣的海报躺在慵懒的阁楼阳台，而你是我脚下不下的那一片海。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给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度，你锁在蜘蛛，孤单都被征服。天主的作风，坐落在桌上，真是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亮起，好大的满足，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天主的招牌，坐落在桌上，一封封真是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亮起，双人舞， 如果而家真系冇得周围去啦，于是乎咧想劝下你嘅，喺自己嘅城市当中，都应该识得自得其乐，揾到一啲新嘅乐趣俾自己啊！ 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叫做路拉风尼亚，那里没有他们口中的所谓加州的阳光。对未来嘛，我不敢多想象自己会是怎么样。来自1986差不多的朋友，没有人脉的地方、yeah。在路的佛尼亚其实也算挺方便，就算我睡到下午两三点也得还有早餐店。虾米一来卖新价最挂机修呗，来就记掉光，我就做你的路的佛尼亚。胸疼小的起来陪伴，小木的人无在这里免惊，若是无话讲，阮只顾来继续弹着我的迄支破吉他。 是专注于台语创作的男歌手，他的名字叫做李英宏，歌曲名称叫做《劳洛佛尼亚》，是想送给自己成长的地方。 就住在这个地方叫做路拉佛尼亚，这里不算大但人口有点炸的，地铁三从 Cisco 啊 Bia 过来聊一下吧， 睡眠不用怕，哥哥抓你来气色亚细亚，不错，可能我听给三路联盟的名，那是不听给是你在天龙，你起码知影。疏空道路很大，慢慢骑不慌张，把安全帽戴上，有警察没怎样。虾米依赖，卖想吃醉，我只想买来就一条歌。 个地方到底系个点嘅地方咧？可能发展唔够台北好啦。有阵时咧，有阵时要瞓到下昼嘅时候，都仲有早餐可以食。咁听落好似都几值得期待啊！但系当你见到身边嘅朋友好似都有好好嘅发展嘅时候，又会忍唔住啊，质疑自己到底喺呢度搵唔搵到自己嘅价值咧？不过始终是自己长大的地方，所以都是充满了爱的。有李英宏这一首作品《卢洛佛尼亚》，今天最后一首歌，想再跟你探讨一下一座城市应该似些什么呢？ 是说在一点也时代没有欺骗，见不过每一天人们彼此真心一片，心甘的肚的节奏跳，连挂着气子嘴巴笑，直到晒在身边绕，苹果让你咬，直到其中几把掉我们的鹿角。可怜的亚当从此掉进蜘蛛网，为面包大肠先有追尾吃土壤，破碎的大象进化变成四不像，举头望着八方，低头忘了自故乡，人人都各自擅长风擦伤自己的气质，穿白的鸽子为什么他乡变成了历史，努力有气的帮忙买到房子，不过是为了让青蛙能变成王子。上唯一的姑娘她不得尊重，这位大众不在乎微笑喷虫，于是一群羔羊卑微的愿望，只努力接近荒凉庸俗的天堂，那些玫瑰赢得住他们眼睛生动，只为每天妒忌着别人成功，于是谁在长大到处爬着墙，不怕黑夜不怕脏，大平前生为流血往光线前方，我们摩天都不远，我们和野兽周旋，我看着黑白的脸一争吵，别再走在一面前，人的心太复杂幻变，纠缠在爱与恨之间，天使魔鬼都在身边，画着每种点的圆圈， 城市好似一座动物园咁，唔知道你又点睇？咁你阿 Jam 邓紫棋，歌曲名称《摩天动物园》啊！ 你和我生来都是曾经拔的枝，这是同样被写成太多歪的字。长得最无奈的是，他是怕是傻子，你若不想被摆着吃，必须磨练牙齿。别人能屠宰，别管都只能把它出卖，再无奈也只是承认无法避开的负担。单纯那一群小白桌，被名额里成条白波，衣服都故意小快活，沦为了超白诺，买了灵魂老财富，一个个红的快速，却饿得变了排骨，镜子里面的怪物四处无人家就败露，当初都憧憬要爱我，最后临终都跑来哭，唯一的姑娘她不得尊重，社会大众不在乎微笑困住，于是一群羔羊卑微的愿望，努力接近荒凉庸俗的天 在地的人心底下，谁一直还在意的人品名片，谁其实在回忆着人民意见，谁迷失在是你的森林里面，谁一直踩在地的人心底下，谁一直还